在太阳节之际，我国驻外代表机构举行了庆祝集会、友好联欢会、业界讨论会、宴会、图书图片及手工艺品展和电影招待会。举行庆祝太阳节活动的有我国驻俄罗斯、古巴、蒙古、尼泊尔、老挝、缅甸、孟加拉国、柬埔寨、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尼西亚、印度、科威特、奥尔及利亚、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南非、塞内加尔、民主刚果、安哥拉、乌干达、埃及、埃塞俄比亚、德国、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士、瑞典、白俄罗斯、波兰、英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委内瑞拉、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国代表机构和我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及国际组织常设代表机构、我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机构。庆祝活动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各国际组织人士应邀参加，还有我国代表机构官员参加。会上发言者说，伟大的金日成主席是创立了自主时代的指导思想、主体思想、先进思想的非凡的思想理论家，是代表二十世纪的人类解放事业的卓越的实践家，并强调世界进步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的。